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2:31，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五，按照惯例每周五我们都要为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特别长，特别像现在的电视剧的名字一样长，叫愿你是别人的公主也是自己的女王啊。那么可以理解，这个你应该是指的是女性。确实这本书呢，却也是给职场女性阅读的一本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许玲。许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单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好像是一本励志的书哈，是一本有点带鸡汤味道的书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你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这本书它主要的读者群体是女性朋友。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读者主要集中在20到30岁之间。那么这本书呢，它一共分为5个部分，它主要是通过一篇一篇的小故事，然后讲述了作者对人生啊，或者是工作、亲情、友情、爱情一些方面的观点。 作者也是一位女士。 对。 作者多大年纪了？ 作者大概有30岁左右。 应该也是度过了你说的那个阶段了。换句话说，是一个小姐姐啊，给小妹妹们写的一些书，其中包含了她自己的求职经历啊，包括她同学啊、朋友啊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当然也有爱情的情感的部分在里面哈。 那 从这个标题来看的话，似乎是一个女性励志的读物。你觉得作者有哪些经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她经历过所谓的女王和公主的阶段吗？ 好，下面和大家聊一聊作者的一些经历。在学业方面，作者自称自己为医学院的学渣。然后他说自己跌跌撞撞获得了医学学位之后，又奋起直追考上了名校的 MBA。读研期间他又热衷学习英语，拿下了翻译证2级笔译证书。他当过医生，做过记者，救过人，也得过新闻奖。这是作者在学业方面的一些经历。在生活方面，作者说自己是一枚吃货，喜欢在大街小巷寻找各路美食，也是一个强迫症自律患者。他每天坚持健身、学习和写文章。作为一名颜控，他对自己从来都很挑剔，是一名减肥达人。他曾创下3个月减肥30斤的记录。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工作方面。经历了一些人生的一些波折吧。作者现在在一家大型国企做高管，身上带有女强人的一些影子。 大概 我怎么听你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像是要给他评劳模，学习经历、工作经历，还有个人生活爱好。 如果通过他这个经历，感觉确实是挺励志的。 嗯， 然后和他这个书里面讲的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契合的地方。 嗯，其实他的工作也还是有一些转折的，是吧？学医的，后来呢又做的传媒，现在呢又去的企业。 嗯，对，也算是就是经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 嗯，是，其实在书里也能看到他也是有一个自我找寻或者是蜕变的过程。他带着理想去进入记者这个行业，结果发现干着干着不是他喜欢的那样了，也干不下去了。后来呢他又去做其他的，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兴趣倒是一直没有丢，就是写作。在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呢，我也看到他呢一直是喜欢讲故事，喜欢谈人生，所以说呢也不断的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那么这本书呢也算是某些文章的一个集合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本儿心，这是他的笔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书里的一些故事。如果听众朋友您是刚刚来到北京，刚刚毕业没多少年，又是一位女生的话，看看书里的这些人物是不是和你们有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感受。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许玲来说说书里的四个故事。 好，下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中四个故事。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关于工作方面的吧。 嗯， 这是本书第一章中的一个小故事，它的这个标题叫做你努力的样子看起来真美。 努力的样子看起来很帅。 嗯，对，这个这一节中他主要讲了一个经常被人冷嘲热讽的全职妈妈的故事。 嗯， 故事的主人公化名小雅，因为长相平平，没有工作，家境一般，经常被身边的一位朋友嘲笑。即使后来他投身职场努力拼搏，依然免不了那位朋友的言语讽刺。终于有一天小雅爆发了，他说，如果是朋友，在我努力奔跑的时候不指望你给我加油，可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在我旁边指指点点。 这是什么朋友啊？这是朋友还是敌人啊？ 嗯，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故事里这个主人公小雅和他的那个咱们说所谓的朋友吧， 嗯， 他们两个就是家境相差挺大的，有点像咱们看的有一些比如说都市剧里面， 嗯， 这个小雅可能都市剧里面那个丑小鸭，就是灰姑娘嘛， 嗯， 家境一般，然后长得又不漂亮，当时还没有工作。而他这个朋友和他就是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面。 他们怎么能在一起认识的？ 他朋友就是一个富家女，然后就是长得又漂亮，平时还总帮助小雅。因为后来这个小雅她找到工作，刚开始是有点偏向于销售类的， 嗯， 就比如说像做微商啊，咱们举个例子， 比较基础的工作， 对对。然后他这个朋友会帮他，就是帮他宣传销售什么的，但是在帮他的同时还不忘打击， 哦， 就是嘲讽他这样的。可能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底线嘛，然后小雅可能平时虽然说总是被人家说着，但是可能真的有一天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就爆发了， 嗯， 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后来呢？ 嗯，后来这个就作者可能给大家留了一点遐想的空间， 嗯， 他没有讲这个故事的后续，但是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嗯， 他在文中这样说，没有人富的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没有人穷的不能在某方面给予他人帮助，因为有时候所求的那么卑微，甚至不过是一句话，譬如你努力的样子看起来很棒。 嗯 嗯，他在这里面想表达的一种观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朋友，嗯，不管你朋友就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中，他需要的是你的鼓励，而不是说像这个故事里说的，你一边帮着他，一边说着他。 嗯 嗯， 我感觉他那个朋友有点像某些朋友家里的妈妈，就是老数落自己的孩子，这不行那不行的， 嗯， 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他这个朋友，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一边帮你还一边说你。嗯，那么他们既然是朋友，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谈得来的共同点呢？那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朋友没有变成这个陌生人，没有绝交，那应该还是有 双方惺惺相惜的东西的。但是有的人的习惯确实是这样，他就是内心好的，但是呢嘴巴不会讲，所谓的叫做刀子嘴豆腐心也罢，是吧？ 嗯， 所以就是本来干了一件好事，就我帮你了啊，我帮你干这个，帮你干那个，帮你推销呀，帮你介绍人呐，帮你介绍客户啊，但是我这嘴巴呢总是觉得你得做点什么表示一下，是吧？ 嗯， 好像别人不知道似的，好像你干了活儿别人不领情，其实没有，他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个本意，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嘴比较碎，是吧？你这样不行啊，我跟你讲，没有我你看你怎么办呀、啊、等他其实没有说要打击和讽刺人家的意思，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跟别人也是这样。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嘛， 嗯， 可能他这朋友没有那个意思， 嗯， 但是他故事的主人公他多想了，可能就是这样的。 是，这篇故事其实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不如你的，千万不要去刺激人家。另外呢，就是不管大家的境况如何，我们都应该从朋友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鼓励，所谓你看起来的样子很美，只是因为你很努力，是吧？反过来也是如此。嗯，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故事。我想问问雪玲哈，你身边有经常给你鼓励的朋友吗？甭管女性和男性啊，也甭管是长辈还是晚辈。 嗯，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一个和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嗯， 他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认识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嘛，在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两个本来不是家里不是一个地方的，他是后来搬过来的，然后从小学我们就一直是朋友。 嗯， 后来到了初中毕业，他可能因为家里的一些情况，他没有读高中。虽然说我们两个就是后来的，应该说从初中之后，我们两个这个在学业方面的经历啊，或者是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我这个同学后来他就出去打工了，然后现在也有了孩子，可能我们两个比如说关于孩子这方面，我可能和他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了。 嗯，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在我上大学期间，比如说我生活中遇到一些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还是会选择和他说。 嗯， 然后他还是会给我一些鼓励。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的。 嗯，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陪伴你很长时间啊，即使转学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 嗯，所以就是身边有一个一直给你鼓励的朋友，确实他的身份有可能，打比方啊，学历没你高，挣的钱没有你多，是吧？或者是说家庭经济状况不如你好，但是他依然是可以给到你鼓励的。 嗯，我觉得其实最感动的就是在初中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次放学，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是东北的，然后其实冬天的时候天黑的不是特别早嘛，那个时候还不是冬天的，还是秋天。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然后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坏了，但是我这车坏的特别就不是时候。 嗯， 就是那个路上吧没有修车的，只有那个就是树木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其实刚开始自己走的，然后我的自行车坏了，我就没有办法，只能推着回去。但是后来他可能比我走得晚，或者是骑车速度比我慢， 嗯， 他赶上来，然后其实他也心，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害怕是因为后面有一个人，我总觉得他一直在跟着我， 哦、有动静， 对对对，然后我又不敢回头，因为那个时候，就十几岁的样子嘛，我本来我本身我就特别胆子小，然后我又不敢回头，我又不敢跑，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是坏人，我要是跑，那他岂不是发现我害怕，他可能更加就是追着我。 嗯， 然后后来就像我这朋友出现了，他也就和我一直推着走，因为他的车没有坏嘛。 哦，不是你这个朋友在后面跟着你啊？ 哦，不， 我还以为他在后面， 因为 装神弄鬼。 对，不是，我朋友发现就是我自己走嘛， 嗯， 然后他就是下来就是推着我一起走，但是他其实他心里也特别害怕。 两个女孩。 对对，然后就我们两个一直后来到了家，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那你确定后面那个人不是车也坏了吗？ 哦，我觉得那个人没有车。 哦，没有车。 我怀疑他没有自行车。嗯。然后我们两个到家之后都特别害怕，就是终于到家了。嗯，好像我怀疑那个人是跟着我们两个的。 哦，好，不管怎么说，总之你这个朋友还是算是英雄救美。 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奠定了基础了。 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长大以后啊可能我们还会是朋友。 嗯， 然后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的。 嗯，就是后面你们也会经常在一起打电话发微信什么的是吗？ 嗯，对。因为现在他有自己的孩子了，然后可能会时间在孩子身上多一些，又比较忙嘛。虽然不太联系了，但是比如说放我现在一般都是春节才回家，然后春节的时候我还会去他家找他。 嗯，你看，所以，愿你是别人的公主，也是自己的女王。这个公主有可能也是闺蜜的公主， 对， 是不是？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书里的第二个故事。其实这种励志类的书啊，我们想是一边看。一边呢回忆自己的经历，可能能够找到某种心灵的碰撞或者是情感的共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愿你是别人的公主也是自己的女王》，是一本让女性情感生活啊更独立的这么一本励志类的散文集。来，我们接着请许冰来讲书里的第二个故事。 好，第二个故事要讲的是这本书中第三章，它有一个小标题叫把兴趣作为职业是不是可以更快乐。在这一节中，作者以自身经历为例，他热爱写作却没有将其作为主业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作者在文中说，你可以把钱花在兴趣上，并且花得开心，花得心甘情愿，但是如果利用兴趣赚钱甚至谋生，就会觉得兴趣变得很无奈。 嗯， 其实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的，它是分为一共有三级，从这个文章结构来说一共有三级标题。比如说第一章它有一个这个标题，然后下面会有一二三四这样的二级标题。然后这个二级标题里面，就比如说把兴趣作为职业是不是可以更快乐，这个就是二级标题。那么二级标题下面呢它还有三级标题，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里面讲的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叫小雅的人，可能这个一二三四里面讲的都是小雅的经历，也有可能讲的是其他的经历。那么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把兴趣作为职业是不是可以更快乐，作者除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还讲了一个应该是叫 敏敏， 好，不是，有一个叫好利来蛋糕店。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 罗红。 对，他又讲了这个罗红的经历，他说这个就是罗红在就这个蛋糕店呀，虽然他这个企业做得很大，但是他其实特别爱摄影。 嗯， 摄影就是算是他的兴趣，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摄影这个兴趣作为职业。 嗯， 而是说蛋糕店是他这个主业。 嗯， 也就是说像作者说的，你可以把钱花在兴趣上，并且花得开心心甘情愿，但是如果利用兴趣赚钱甚至谋生，就会觉得兴趣变得很无奈。 刚才你也说了嘛，他原来是学医的嘛，学了五年，但是由于自己的兴趣他做了一名记者，他也认为记者是他感兴趣的工作啊，他的理想就是在这里。后来他去电视台做了一个民生记者，做情感节目的编导。他说那个时候的热点就是情感纠纷，他一个单身妹每天带着正房或者是第三者去找他们的老公或者是情人，有时候他们会打起来，他在旁边都不可以拦，因为节目需要所谓的现场。每一次写稿有一堆的注意事项和必要条件，纵然我心知肚明那些东西必不可少，毕竟节目不是我看看就好，只是久而久之我对创作的热情越来越淡，每次写稿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我依然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我承认自己一直在做着感兴趣的事情，但再也不敢说热爱了。我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呢，可能它是不太适合于这样一种栏目啊，民生类的、情感类的，或者是在当时电视台的那样一种制作要求下工作，他可能没有找到所谓的快乐，离理想越来越远了。所以啊，回到他的观点，把兴趣作为职业是不是可以更快乐呢？我倒是很赞同他后面写的这句话。他说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最美好的是，一是和心爱的人结婚，二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当工作。 但是我并不认同。他认同的是什么呢？他认同的是人生幸事当事于心爱的人结婚后，时光流逝，爱意不减，把自己喜欢的事当工作，不忘初心，一直兴趣盎然。也就是说，咱不能三分钟热度，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得让你喜欢很长时间，并且呢在此过程当中收获成就啊，收获兴趣盎然的体会等等。所以他后来呢就离开了，他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啊。他现在呢每天都在写文章，因为这是他的兴趣爱好所在啊。他也谈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敏敏的故事啊。这个我们请许玲来说说吧，就是把兴趣作为职业这篇文章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有一个27岁的女孩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在税务局上班，但是有一天她辞职了。 嗯，好，那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敏敏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作者的朋友敏敏。朋友敏敏27岁以前是一个乖乖女，大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在税务局上班。有一天敏敏突然心生厌恶，觉得厌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讨厌等着养老的生活模式，于是考了雅思去英国留学了。那一年她27岁。30岁的时候敏敏毕业了，找了一份她超级喜欢的用脚丈量地球的工作。他成了一个旅行撰稿人，他每次发朋友圈，不是在伦敦喂鸽子，就是在南极看极光。 这么爽。 是啊，确实很爽，好生让人羡慕啊。 但是后来他又不干了，是吗？ 对。所以接下来作者又说，我们都非常羡慕他，觉得他一定很快乐，因为他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下面就是转折了，但是励志的故事最终变得暗黑。最近他辞职了，是一场说辞就辞的裸辞。大概有3个月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像27岁以前一样，除了不工作。他每天就在家看电视剧、玩游戏、健身、啃老。这是为什么呢？敏敏说自己很迷茫，曾有一腔热情，特别是找到工作以后，但是慢慢的感觉火焰被熄灭了，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了爱好。曾经他喜欢旅行，喜欢写字，喜欢在路上，刚工作时也觉得自己赚大了，每天都有一种别人出钱请他玩的感觉。 嗯， 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对喜欢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变得越来越应付。因为是工作，经常有甲方，就有了一大堆的必要条件，兴趣一旦沾染了物质，就感觉兴趣不再是兴趣。只要是工作，就会有很多强制人的地方，而兴趣则是自身选择崇尚自由的东西。 嗯，所以说他辞职的理由就是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不单纯了。 嗯，对，我觉得作者在最后他点出了这个主旨，说兴趣一旦沾染了物质，就感觉兴趣不再是兴趣。 嗯，好，那人还得要活着呀，你干什么不得干呢？是不是？ 对，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由不得自己的地方。 许玲，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说你如果面对一个你很喜欢的工作，但是又附加很多你不想要去接受的条件，不会让你那么纯粹的去享受这个工作的内容，因为毕竟工作不是为自己，是为客户，是吧？是为领导，是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工作嘛，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结合作者这个观点吧，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当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他觉得说是这样的，但是我却和他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是我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在没有投入的时候肯定想啊，我如果做了这份工作，我肯定是全身心投入啊，然后特别有高涨的热情。然后如果一旦投入了，会有一些条条框框限制我，那么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是在尽量不违背我的原则和底线的情况下，我做到让别人也满意。

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本励志的书啊，叫《愿你是别人的公主，也是自己的女王》，主要是讲给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的职场女性们听和看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许玲。许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其实许玲呢，也是一位来北京不长时间哈、3年左右的哈、职场女性啊。一会儿呢，我们也听听许玲她自己的一些经历，看看和书中的一些故事哈、有没有一些交集。那接着呢，我们还是请许玲来聊一聊书里比较能够打动她的第三个故事。 好，第三个故事它的小标题叫你不是享受悠闲，你只是临阵逃脱。这个里面主要讲的是在作者他的所工作的单位然后讲的是两个女孩子算是新入职场的，一个化名叫小琪，一个化名为小然。就像这个作者在文中所说的，大家都比较看好小然。小然研究生毕业，家境良好，而且姑娘高高瘦瘦，穿衣打扮一股浓郁的文艺风。而小琪站在小然的身边，免不了被比喻成小姐身边的丫鬟。她有点黑，长得不高，而且脸上有很多痘痘，学历也只是本科毕业。论工作能力，小然也比小琪强。小琪经常问东问西，焦头烂额，做好几天还无解的工作，到小然手中总是轻轻松松，迎刃而解。小琪曾经苦恼地对我说，姐，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师兄们都只愿意教小然。但有一点我们全公司公认的，就是小琪的工作态度强过小然。小琪像一头小黄牛，每天很早来很晚走，对待任何一件事情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时候其他部门的人叫他跑腿买票，他也毫无怨言。 这是那个长相一般的。 对， 就是我们概括起来说，就是两个同时进公司的女孩子，一个可能资质平平，另外一个相对来说就好一些，但是其中一个就是特别爱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另外一个呢就不一样了。作者在文中说，小然就不同，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捧着一杯咖啡摆弄他办公桌上的多肉植物，更多的时候他在发呆。突然有一天，他拉着一个超级大的行李箱和我们说，他决定要去云南玉溪的一个小村子里支教， 走了。 对，所以 不干了。 下面这个姑娘她就去这个云南的这个地方去支教了，然后朋友圈里发的照片都是蓝蓝的天空和淳朴的孩子，很多人都留言说小然绝对是最美的支教教师。然后下面文章中又说，半个月前小然回来了，依旧像个女神。她说支教了三年该回来了。 去了三年不容易啊。 对，这个时间其实还挺长的。然后回来之后，当然我们说这个他的之前和他一起进公司的那个同伴现在已经升职了。然后他做了一个业务主管。而这个现在回来这个女孩子呢，她还是之前三年前的那个职位。 回来这女孩是相对来说漂亮一点的是吧？ 对对， 就是各方面优秀一点 的，学历啊，或者是家境啊，相貌啊，都是比这个升职加薪这个女孩要好的。 她为着理想去支教去了，三年后回来发现原来比她差一点的，一般一般的，那结果还成了领导了，是吧？ 对，而且她就分到这个她特别不屑的这个同伴的这个手下了。 她还有 成为她的下属了， 还回到这个公司工作了。 对对对，回到这个公司，然后还是原来她三年前他刚入职的时候那个职位，而那个同伴已经成为他的上司了。然后 那作者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呢？ 作者就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他说，在你什么还没有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挑剔？你明明很想要又不舍得吃苦，就说自己不想要，可是你最终又骗不了自己。你总说前面是坑，你要绕着走，最终你绕了很远的路，却发现人生这条路上哪里不是坑。而此时你再看当年那些被你嘲笑跳进坑里还竭尽全力往上爬的人，已经到岸了，那就是你一直以来心心念念想要到达的彼岸。 那就是意思是那个支教的那个女孩有点挑三拣四，有点瞧不起，最后发现你还得面对，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但是我的感觉怎么他那个支教经历也挺宝贵的呀，毕竟干三年也不是三个月，是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看个人观点吧，同一件事情都是见仁见智的。 对，就如果说你看不上现在的这份工作，你觉得要去追寻自己内在的那种精神追求，逃离了啊，现在的城市去了某个地方，那如果很快又反悔了，那倒好说。但是如果你逃离了，你在那待了那么长时间，三年呢，同志们，很多你第一份工作他都没干三年，但他在那儿干了三年，我觉得可以了，他至少那一段经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三年是怎么过的啊。 那三年如果从那个文中来说，他发的是什么湛蓝的天空呀和孩子们的照片，是感觉我觉得还挺惬意的，有点像隐居了那种的。 但是他毕竟是在那工作三年，生活三年。 对，我觉得如果是从人生经历来说，也算是挺充实的。 就是30岁以前使劲犯错，30岁以后呢就好好的干。 但是我不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回去。 对， 是吧？ 是的，你为什么回去呢？你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是被大家就是后来又被别人说说他就是没有努力或者怎么样的。 你三年那个经历可以完全成为你事业当中的一个砝码。是吧？或者是说的俗一点，也是成为给你加分的一个东西。那你就没有必要在你没有优势的地方去了。你三年 对 还是有优势的，那这个优势应该发挥在你应当发挥的领域。而你原来那个单位，你再去，我想工作内容也好啊，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你没有什么那个优势啊，零基础啊，回去啊，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是只看到了他在支教的那个 因为他发到朋友圈里是什么美美的天空呀、嗯、 对， 可能看到他风光的一面，但是没有人看到他在那儿努力的方面、 嗯、哎，是。 然后回去之后大家又觉得，哦，你之前就不努力、 嗯、 那你现在还是原来的职位。 是，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看这种文章也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啊，并不一定作者的观点我们完全照单全收哈。 对， 好，再来说说第四个故事。第四个故事好像说的是朋友的故事了。 嗯，对，因为前三个都是偏重于工作职场方面的，那么第四个我想说的是关于友情。这是第三章的一个小故事，它的标题叫还记得你的那些以前的朋友吗？ 还记得，你刚才也记得。 哦，对，我是记得的。 嗯，他好像在这个书里出现的最多的一个朋友就叫什么七七。 哦，七七和他是那个就是算是比较聊得来的。 对， 然后比如说好像我记得他在里面说什么他们七七比较喜欢练字啊什么的、 嗯、写小传。对，好，来说说他所谈到的这些曾经的朋友。 嗯， 乐乐， 先我们先说其中的一个。 嗯， 今天下了好大的雨，我在公司楼下遇到了乐乐，打过招呼后我撑开伞走了几步，一回头看到乐乐还在抬头看着天空。下面是对话，没有带伞吗？然后那个人回答说没有，然后他说来吧。我们两个人挤在我那把小小的伞下边，大概一起走了200米左右的路，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安静的尴尬。我们也曾努力找话题，却只是在天气和吃什么之间转换，突然间我很难过。 他原来和乐乐是那种一起去上厕所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对吧？ 对。 但是为什么会成这样呢？他说我有一个好的朋友叫七七，然后每次一起玩呢也都带着这个乐乐，但是感觉呢就是每次他一说话我们几个人就会感到尴尬。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尴尬呢？他说我和七七还有另外一个赵小姐都属于那种特别不会过日子的人，没有什么理财意识，每次呢赵小姐吃完饭都抢着买单，而这乐乐呢喜欢教育我们要学会理财啊，然后还向我们炫耀，你看我工作之后有多少存款呀，为什么我们天天一起吃喝玩乐他会有那么多的存款呢？大家猜一猜。作者说那就是他从来不买单。但是我们并不计较这个，计较的是他经常炫耀，我们一说话他就习惯性的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不对，等我们遭受了挫折他的那些不不不你看我早就说过啊这些词儿又粉墨登场了。所以就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个打击朋友那个案例啊，他说对朋友进行否定体现自己的优越感，朋友失意之后的马后炮，朋友得意的嘲讽或者是给予所谓的征言，绝对是朋友之间相处的禁忌。嗯，其实还有很多他的一些人生当中过客的经历啊，留给大家找到这本书慢慢的去阅读。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呢有很多是相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经历上学，我们要经历找工作，我们要经历入职。那人性其实虽然说复杂，但是也是有那么一些类型的，难免会遇到这种类型的人那种类型的人啊，性格也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样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情感共鸣。下面想问问雪玲哈，你看完这本书或者是看完类似的这种倡导女性独立的书啊，你认为现代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 那么我下面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作为女性，你始终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始终能让你依靠的只有自己。我们说靠父母，父母会老，你要说靠朋友，朋友也不可能一直陪伴着你，因为大家以后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雪玲说话特别的正式，刚才这段感言都是拿着稿来说的。下面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和想法。这个就是你怎么悟出来的道理呢？ 可能是生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说一些书籍或者是那种电影或电视剧里面 刚才 感觉的。 我介绍就是你来北京是3年了哈，原来是在 大连是吧？ 嗯， 来北京有哪些经历？你认为只能靠自己？ 我觉得是找工作吧。 嗯， 我觉得在家长的那个眼里，他会觉得如果有什么认识的什么什么人，然后给你介绍，他会觉得这样很好。他就是在家长的观念中，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不管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要让孩子就是工作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比如说别人给你介绍的那个，他不一定适合你，或者就算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你去了，人家也不一定觉得你合适。 嗯，可能我也老了。我也挺像那个家长的我觉得我能介绍一个为什么不介绍一个呢？至于适不适合是去不去那是他的事儿，我多一个机会多条路嘛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是有人给你介绍的，你始终觉得，嗯，哦，我是走后门进来的， 嗯，对， 我感觉这样自己有点抬不起头来。 嗯，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介绍一个工作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个信息而已啊，多了一个招聘信息而已，至于人家要不要你，我不施展我的影响力，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告诉你有一个招聘机会啊，人家也答应见你一面，就见一面而已，并不是说你就是走后门或者说给你递条子了。 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可以接受， 嗯， 是吧？ 对， 嗯，打招呼那个不行。 对，如果是那种就是家长费尽心机安排的， 嗯， 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这方面，他也就是浪费了很多精力啊， 嗯， 然后自己也就过不去。 那你找工作完全靠自己？ 哦，我只能靠自己， 嗯， 没有依靠，只能靠自己。 啊，那你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累吗？有无助的感觉吗？ 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多从学校走出来的人， 嗯， 他会有的一种那种感受。 嗯， 尤其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危机意识，我觉得到时候就好了， 嗯， 我就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真的毕业了那还能饿死不成， 嗯， 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实践经历，然后也没有考虑过我以后要做什么， 嗯， 所以直到真正的是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就在想，啊，我能干什么呀，谁能要我呢， 嗯， 什么东西是我能做好的。 哦，就离开学校那一天才想起来的。 嗯， 前两天都没想。 前两天也想过，就主要是我和别人的差别是，别人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找好工作了，或者是说就人家已经想好了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要不要从事和专业相关的，或者是我去干什么，去考研呀，或者考公务员什么的，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去哪儿。 嗯，那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出版公司也干了三年多了，是不是， 嗯， 这个时间还挺长的？但是之前雪玲也经历过好几份短期的工作，你现在来回忆你自己的复盘你自己的求职经历，你觉得有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还是要先想好自己想从事什么。我之前 就不能像你那样。 嗯，对，我之前就是特别盲目， 嗯， 比如说会有一些校园招聘的呀， 嗯， 然后也会去投简历， 嗯， 就也有一些也通过了，然后有的其实那种就是已经去公司了，但是去了一天觉得不合适， 嗯， 然后走了。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计划好。那在那种时候有没有那种无助的感觉，或者是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哦，当然有，尤其是父母会特别希望我回到家里， 嗯， 觉得这样就是可能会好一些， 嗯， 然后就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刚开始就特别喜欢沿海城市， 嗯， 但是我又不想去南方，所以去了大连，因为大连还有几个朋友嘛，然后所以在大连待了一段时间，又来到了北京。 嗯，就是父母的压力大，还是说找不到工作的那种，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那种煎熬大？ 我觉得还主要还是来自于工作吧。 嗯， 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么父母那边肯定要有时间压力。 嗯， 这样就是归根结底还是工作造成的。 嗯，来到北京之后呢，又遇到黑中介了。 嗯，对。 跟我们说说吧，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听听一段凄惨的找房经历。 哦，好，准备好纸巾吧。这个其实是不是说来到北京之后马上就有的， 嗯， 是我就之前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因为 身体原因吧，就想换一个房子， 嗯， 然后就挺着急的，因为那时候还生着病， 嗯， 然后因为我这个病还比较严重，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哦， 然后我就想马上换房子，我就挺着急的，没有擦亮双眼哈。 不会是那种甲醛什么的导致的吧？ 不是，我这个可能是， 哦，那就不说了。 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病， 嗯， 然后就换了个房子，换了个房子之后，又后来这个房子又到期了，这房子是因为楼上特别吵，所以我又想离开这儿，然后后来走的时候，那个中介就不给押金， 嗯， 他不给押金没有任何理由， 嗯， 就是表明我就是黑中介，我就不给你。 你不是提前解约吧？ 不是， 到期了， 到期了， 嗯， 然后他就没有给押金。 那你没有找人帮帮忙吗？ 我特别无助，不知道找谁。 啊，哦，就当时是一个人住。 嗯，对。 你没想过找个什么110啊，或者是找工商局什么的？当时没有，都没有想过这事儿。 因为有的人说找了好像也就是不会妥善解决的那种。 哦， 嗯。然后所以就那样，然后后来。这个中介还没有说就是真的不给我，他后来给了我，但只是说没有把全部的押金给我，他自己扣了点儿，嗯。 多少钱押金？ 押金他基本上就是和房租是挂钩的，他说是多少百分比那种的嘛，然后就2000多块钱左右的。 嗯，退了你多少？ 退了我也就2000吧，他自己扣了几百那种的。 嗯，当时觉得委屈。 当时肯定觉得委屈。 就是被人欺负那种感觉。 对对。 嗯， 然后欺负还没有人能帮我， 嗯， 这样的。 后来呢？ 后来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吧，毕竟自己就是没有特别谨慎嘛，就看觉得房子合适，然后离公司什么距离也都可以， 嗯， 所以就签了合同了。 我听许玲说话，我感觉还是一个这个独立能力挺强的一个女孩子，是这段时间锻炼了你是吗？ 独立能力我觉得还可以吧， 嗯， 因为可能是我是就是家里的姐姐嘛，有一个弟弟，年龄差距还比较大， 嗯， 所以就会导致你不由自主的变成独立能力强的人， 嗯，所以刚才你说现代女性在大城市生活首先就要有这种自我独立的能力，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 嗯， 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还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生活价值观？ 还有就是关于工作吧， 嗯， 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 嗯， 那你就一定要坚持， 嗯， 如果比如说平时会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 嗯， 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处理的，因为这个工作它肯定是，有顺你意和不顺你意的时候， 嗯， 你不可能什么都随着你的想法嘛， 嗯， 但是你尽量去平衡这个关系，然后调和其中的矛盾就可以了。 嗯，非常谢谢今天许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其实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不管是初入职场还是说已经在职场当中打拼多年进入了人生中年阶段，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出自信，活出潇洒，活出满满的幸福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